牵牵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，牵牵牵牵手，永远十指紧扣，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在你左右， 牵牵牵手，来自吴克群。这样简单的一个小动作，却能够传达很多的温柔。观察那些喜欢手牵手的情侣，他们的手大部分都是掌心紧紧相握，手指交错。或许你会认为他们是随意这样做的，实际上以这种方式牵手的时候，可以通过手指头的动作轻易地传递信息给对方。手指头紧紧相扣，也说明你们的关系密不可分，是可以看出情侣关系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手势。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继续来听王心凌，爱你。 Yeah!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是我的太阳， 是你给我心。